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87回，如意乃顺心之意，桂圆则是富贵圆满，菊通吉，这百合自然取的就是百年好合的兆头了。谢之芳在与他有关的事上一向极为用心，谢之真抿唇而笑，下一刻便被弟弟轻轻抱起，他的双眼亮晶晶的，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双手炽热，那热度顺着肌肤相贴之处一寸一寸传进他的身体，将所有的血液点燃。 姐姐， 他贪恋地亲吻他，薄唇在柳眉星目上辗转流连，经过精致的鼻尖，最终停留在唇上，清润的音色挠得他自耳尖一路痒到心底。 我做错过许多事，往后全都改了，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 谢之真微微点头，素手徐徐抚摸过他俊俏的容颜，眼底含着温柔的笑意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他已学会直视他的眼睛，不是以姐姐的身份，而是以更加亲密的立场。他有一千种面孔，睿智冷静，活泼跳脱，可爱天真，狂妄自大，多疑不安，暴力凶狠，并非每个面目都能赏心悦目，可他已做好了准备，可以毫无抵触地全盘接受。他得管着他，拘着他，又得爱着他，敬着他。在姐弟关系之上，他要与他以另一种形式紧密纠缠着，至死不离。谢之真慢慢吐出一口气，心甘情愿地扬起脸回吻他。谢之芳喃喃自语着，语气有些许委屈。 大婚那夜你排斥得厉害，到最后借着药物才成的事，还记得吗？ 谢之真脸颊滚烫，犹豫了片刻，双手递至他腰间，替他宽衣解带。 不是排斥，而是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，心里害怕。 少年的胸膛袒露在他面前，累累伤痕无论看过多少遍，总是令他心悸。手指轻轻抚过那些陈年的旧伤，格外狰狞可怖的，他还能忆起是哪一场战役得来的，余下的那些已然记不清了，如今都映在谢之真的眼眸里，心疼与恐惧如潮水般的将他淹没。 这会儿还害怕吗？ 谢之真缓缓摇头，疏忽间弯下腰去，细细亲吻他胸前的伤疤。 姐姐。 谢之芳倒抽一口冷气，难掩激动，连声音都变了调，颤抖着有些难以置信。直到如今，他仍然时不时怀疑眼前的真实，不敢相信这等好事竟落到自己头上。谢之真悄悄流了两颗泪，到底不忍心扫他的兴，悄悄逝去了。情至浓时，他低低地唤了他一句： 夫君。 你唤我什么？我没听清，再唤一声。 夫君。 娘子，我的好娘子。 这一夜万种缱绻自不必说。三日之后，谢之真依旧来了月事，看着被褥上的血迹，他如蒙大赦。谢之芳却满脸遗憾，撅了撅嘴，像个孩子似的委屈起来。 姐姐，过几日咱们继续。 他咬着他的耳朵撒娇，回应他的是一个软绵绵的枕头 和蔓延到狱警的大片红晕。转眼已到了盛夏，天气分外的炎热。一日，长安忽然传来喜讯，谢夫人身怀有孕，而今已满3个月，说不定能为谢家传递香火，绵延子嗣了，也算是上天眷顾。得知这个消息，谢之方抚掌大乐，听说瘫痪在床的谢涛许是高兴得糊涂了，连骂了一天一夜，直到后来被谢夫人堵住嘴方才消停，愈加的乐不可支。正吩咐下仆准备厚礼，见谢之真带了丫鬟步入书房，他忙不迭地起身迎上，笑嘻嘻地道： 姐姐可是也得了消息，咱们这就快有新弟弟或是新妹妹了。 谢之真并非不通人事，加之又了解弟弟的脾性，早已猜到谢夫人这一胎必有蹊跷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轻声道： 母亲待我们恩重如山，总要他自己心甘情愿才好。 自然是心甘情愿的，我是给他送了面首，可若他不点头，那些个文文弱弱的公子们还敢硬拦不成？ 你情我愿自然是好。 耳濡目染之下，谢之真也渐渐脱去些礼教大方的束缚，不再将世俗的看法当作重于性命的大事。这会儿见继母终身有靠，也替他欢喜。 我给母亲写封信吧，请她勿要多思多想，保重自身，安心养胎。 谢之方连连点头，亲自为他铺纸研墨，两个人商量着写满了一张信笺，两个按了封号，交由往长安复命的小厮不提。此时桌旁亮着的酸梅汤温度正好。 你每年夏天都爱喝这个，这回我往里面加了些薄荷汁，尝尝味道如何？ 谢之方应了一声，咕咚咕咚往肚子里灌了半碗，没口子的夸赞道： 比往日里多了些清凉气息，入口有回甘，滋味绵长。姐姐是不是还加了桂花？ 金水里泡过，到底有些寒凉，不可多用。我记得你5、6岁的时候，有一回趁我不留神连喝了3、4碗，又躺在凉垫上睡了个午觉，夜里便开始闹肚子，疼得满地打滚，吓得我跑去跪在董姨娘门前求她去给你请郎中。 眼看弟弟的脸色难看下来，他自悔失言，轻声道： 是我不好，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，没得提那些个做什么。 谢之方摇了摇头，将他轻轻拥入怀中道： 我知道姐姐为我吃了不少苦，累过不少心，到最后还把自己搭了进去。对我而言，姐姐是长姐，是娘子，也是母亲，是恩人。我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只能为姐姐做牛做马，坚持在床上多卖些力气。 饶是已经听他说过无数没正经的话，谢之真还是俏脸微红。谢之方曲见春山底下柔嫩的肌肤，哪里肯放人，抓起他的手亲了一口，自旁边的柜子里摸出一个极为精美的珐琅盒子。 我新得了一套好颜料，乃是番邦出产，听说色彩极鲜艳，玉质不硬，玉水不溶，用特殊的油脂方可化干，咱们做幅画试试。 谢之真也久不作画了，闻言颇有些异动，微微点头道： 也好。 盒子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12个格子，盛着诸般鲜亮颜色，凝固如油蜡，另有一格漾着琥珀色的油脂。他好奇地抿了一滴在手背上，凝神嗅闻，其味颇为浓郁，如芳似圣。 阿唐，宣纸在何处？ 谢之真慢理了衣袖，轻梳玉臂，取了最角落那格深浓的墨色，用油脂细细调和，眉目温柔。 画一丛墨竹可好？远处在天蝎灵训怪石，清淡山水。 谢之方却并不着急取纸张来，而是走到廊下打发走一众侍从。 这几日蝉鸣吵得夫人睡不好觉，你们自去绑些长杆，将后院树上的知了摘下来，一只换一两银子，晚间去管事处领赏。 能有这样既不费事又有银子赚的美差，小厮们自然乐意，我一会儿便跑了个干净。此间骤然变得幽静，谢志真见弟弟将书房的门紧紧拴好，脸上挂满笑容，虽不知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却还是生出几分警惕。 阿唐，你又要胡闹。 他最是了解弟弟，因此语气分外笃定，带了几分无奈。 姐姐冤枉我。 谢之方闻言一脸无辜。 我今儿个是实打实的想与姐姐吟诗弄月，不过…… 他话音一转，笑容明亮而又活泼。 也是不巧，这两人画了许多姐姐的画像，将宣纸用了个干净，新的还没送来，这可怎生是好。 谢之真静静地看着他做戏，果不其然，谢之方解开腰带，三两下脱去轻软的外衫，露出半边蜜色的胸膛。 姐姐若是不嫌弃，就用我这身皮肉作画如何？姐姐想从哪一处落笔啊？要不要我帮你参谋参谋？ 谢之真哭笑不得，有心想甩手离开，又怕他不管不顾上来歪缠，饱沾浓墨的毛笔顿在半空，着实是进退两难。 你这是越闹越不像话了，光天化日，成何体统？ 谢之方却抓住这个话头，脸上无辜之色更重，连嗓音里都带着疑惑。 姐姐这是何意？我与你正正经经谈论风花雪月，品评风物字画，又哪里不合体统？ 谢之真叫他逼得无话可说，横了横心，硬着头皮道： 也罢，那你说从哪里落笔好？ 谢之方朝后一仰，单手撑坐在高高的桌案上，将含羞带臊的美人圈在中间，抓住他空出来的那只手，在胸前凹凸不平的伤痕上停留片刻，道： 胸前后背恐怕都不行，伤痕太多，不好落笔，也只有从这里。 柔嫩的手触及肚皮，也不知是不是喝到痒处，他轻笑一声，引着谢之真的手往小腹处摩挲。 再到下面这一片，可堪作画。 谢之真耳根红透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好逃离这种缱绻的氛围。右手轻轻抖了抖，他垂目看着他窄瘦紧实的腰腹，好半晌方才轻声道： 这里怕是画不了修竹。 那就画些别的。 见他松了口，谢之方眉毛一挑，十足得意，两手放松地向后撑着桌案，上半身微微后仰。 姐姐别害羞，我不看你，画你喜欢的便是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